第五十集，傅玉志没出面，傅云宪把人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不知怎么操作的，竟令那野魔答应送回证据，还接受了他的一笔钱。待野魔送还证据时，傅云宪却让对方当面操作，把那笔钱连本带利的捐出去，否则就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。几十万，这是法律层面的数额，特别巨大，量刑起码十年以上，但在傅大律师眼里只是个小数字，他不喜欢受人要挟。事情搞定后，傅玉志才从办公室内间走出来，摸着鼻子笑。不待对方笑得花里胡哨，傅云宪一字不说，把那装着一条女士蕾丝内裤的塑封袋摔在弟弟脸上。从外形上来说，傅玉志毫无疑问是许苏见过的最帅的男人，但许苏看他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相当不顺眼。这种不顺眼当然是相互的，傅玉志看许苏也不顺眼，许苏这些年拿桥行径他也都看在眼里，因此没少直截了当的讥讽对方。 你当我哥是慈善机构啊？ 许苏不是能忍耐的脾气，心道 忍你哥还是顾念翻案之恩照拂之情，你傅玉志算好几啊？ 他当面笑呵呵地应承下来，回头就添油加醋地向傅云宪告状，下回再见面时气氛明显就不对了。傅玉志半远不近地看着许苏，目光十分复杂，半晌他才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吹起了口哨。这种关系挺有意思，就像小时候玩的斗兽棋，狮吃虎，虎吃豹，他这只生物链底端的小老鼠偏偏仗着有人纵容，轻松跃居百兽之上。每每想到这儿，许苏就乐得不行。雨停之后，天像是被水泡了酒的牛仔布，蓝得旧兮兮的。许苏彻底养好了病，趁傅云宪改主意之前赶紧重回所里上班，幸而变数未生。文俊倒是善解傅云宪之意，已经替他办好了转岗手续，还告诉他两个消息，大约都算是好消息。一个是蔡平，傅云宪指出的证据漏洞与程序问题比何祖平死磕国家法律更有效，高化的案子受到该省高院的高度重视，已经启动了再审程序。许苏问， 另一个呢？ 文俊说， 就昨天，就在所里，老板跟陈思佳分手了。 那肯定， 许苏心说， 那老混蛋双标的很，只准自己乱搞，不准情人偷吃。 陈思佳都哭了，好多人都听见了，一点都不顾及他的明星形象。 文俊叹了口气， 老板就一句话，你在外头和谁干什么我不干涉，但你不能脏了我的地方。 许苏跟文俊刚一离开人事办公室，就看见一个年轻人迎面而来，那是一张生面孔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轮廓清晰，皮肤白净，长相算是清秀那一挂的，往那儿笔挺一立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反倒夺人目光。那人居然认识许苏，遥遥冲他一笑，叫了声 许主管。 许苏是搞行政的，所里签名律师他都认识，却叫不出这人的名字，看样子还不是临时上门办事的外人。许苏勾了勾手指头，把那清清秀秀的小年轻叫到自己跟前，问他， 新来的？新来的绿柱许林。哟，还是本家呀。 对方这脸这笑看着都挺眼熟，许苏莫名有些不快，又问， 哎，你怎么认识我呢？ 许林客客气气的道， 军汉所大名鼎鼎的许主管，谁不认识你啊？哎，不是主管了，跟你一样也是绿柱。 这话像个马屁。许苏露出一脸不信任的表情，接着问，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？什么林？雨林铃，词牌名第二个字。 见许苏发愣，许林又笑着补充， 多情自古伤离别，刘勇的词总记得吧？ 这厮还跟我拽文。许苏的不快又添一层，睨起眼睛开始上上下下的打量对方， 说话还挺学生气的。多大呀？刚毕业，承蒙傅律照顾，让我担任他的第二助理。 许林比许苏高些，冲许苏微微轻身点头，显得老成稳当，不卑不亢。他说， 我还得去找人事部办手续呢，回聊。 人走了，许苏驻留原地，回头一脸茫然地问文俊， 哎，哪个副律啊？什么第二助理啊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？哎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 就你病着的时候，老板带进所里的。 文俊似也不满，带着点酸说， 这第二助理跟公开收徒差不多一个意思了。 这些问题许苏其实已经有答案，不免又在胃里犯了酸水。 傅云县多年没有收新徒弟了，这小子真是好福气啊。 那边艾达又朝他挤眼睛，一副我早有所料的样子。文俊斥他一声， 少管闲事，工作去。 小丫头片子死到临头还瞎蹦的，许苏懒得搭理艾达，继任自己的新主管是只不折不扣的母老虎，青面獠牙，以后有他受的。他慢慢地踱向傅玉芝的办公室。许苏压根不记得病时文俊来探望过自己，也早把自己烧糊涂那会儿说过的浑话给忘了。他突然就觉得自己亏了， 那个老混蛋怎么不找我做徒弟啊，倒去指导一个外人。 后头几日许苏既没碰着傅云县，也没见到傅玉志，估计万源这回摊上的事儿确实不简单。许苏乐得老东西忙得顾不上自己，赶紧趁机收拾东西搬出了府宅。尽管不喜欢傅玉志的公子哥做派，但绿柱的工作到底比鸡零狗碎的后勤事务有趣多了。许苏也完全没想到，跟着傅玉志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姚觉民案。案子落到了唐玉川手里，果不其然，一切从严从重，检察院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，将万源的涉事高层一网打尽，连裴雪都被追加为被告人。按说这件案子的复杂与受关注程度，多少名律挤破了脑袋想掺和进去都没能如愿，以傅玉志的资历铁定轮不上。刑辩律师是很苦的，律师圈里历来弃刑转经的多，反其道而行之的少。也不知道傅玉志到底是中了哪门子的邪，不图名不谋利的他竟也对这案子兴趣颇大，一再自荐。仗着大哥是傅云县，傅玉志终是在浩浩荡荡的黄金律师团中获得一席之地。裴雪还同意由他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，和另一位跟傅云县名声相当的律界大佬做搭档。晚些时候，许苏主动给邢明去了一个电话，他从文俊那儿知道傅云县周末留了时间，为的就是赴邢主播的饭局。因为一场大病，许苏少录了2期原来是你，难免心慌，担心节目组已经找了人取代他的位置。他由主管变为绿柱，现在每个月少了10000多，就冲着1期1000的录制费，原本可去可不去的节目，而今也非去不可了。